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中国古老的易经，说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必是必定，是非常肯定的词句，也就是说因果报应是一定的事实。世间人所谓的真理，这个就是真理。个人如果能修善积德，那个人一定发福。福报自然会现前。如果一个人做作都是不善，就算他家庭有福报，祖宗父母有福报，生在富贵之家，必定亦会身败名裂，家破人亡。这些事迹不单止在古代历史之中记载得很多，如果我们细心观察现前的社会，无论在中国在外国，稍微留意一下，你都能见到，证明古人所讲的话绝对是正确的。感应的道理就是要我们认识因缘果报，了解因缘果报，肯定因缘果报的事实。作为我们这一生做人的准绳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自然就能修炼，就能约束了，知道趋吉避凶，知道断恶修善，这种是圣贤人的教化，这种叫做教育啊。现代人，现代的社会有没有教育？可以说没有了。国家办那么多学校，那究竟是什么？我记得我在刚刚出家的时候，在元山林济寺门口扫地，那个时候门口花园好大，树好多，每日要扫落叶。遇到几个学生，从那条路上元山玩，他们的举止行为 唔似系个读书人。我见到之后，好感叹咁讲咗句话，可惜啊，嗰啲人冇受过教育。我系同一齐扫地嘅，我哋几个师兄弟讲话，嗰啲人听到啦，三个人，佢哋就回个头嚟问我。你话我哋冇受过教育系咪啊？我话系冇错，唔似受过教育嘅人。佢话我哋系台湾大学法学院4年级学生，你点解话我冇受过教育？同我理论，我话好。你话你哋受过教育，我问你教点讲法，育点讲法，教育点讲法？你讲俾我听下。佢讲唔出嚟。於是佢嘅氣焰就下降啦。嗰陣時嘅學生總係40年前同而家唔一樣，佢嘅氣焰就落嚟，反過嚟問我，向我請教。我就同佢講，教育係教你做人嘅道理。你哋有冇学过？真嘅冇学过。中国古老嘅教育，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清朝末年，宗旨都冇改变。教育里头有三个目的，第一个系教你人同人嘅关系，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友爱兄弟。和睦朋友，教你呢啲啊。第二个系教你明白人同大自然嘅关系。第三层系教你明白人同天地鬼神嘅关系。你话你哋有冇学过？落实喺生活上。小学教育教你洒扫应对，你有冇学过？冇学过，所以我睇你个样就冇学过，你哋冇受过教育。佢又反过嚟问我，咁我哋而家读嘅大学算咩？我话你问得好好，你哋而家学嘅系知识传习所。呢个名称你觉得有冇道理？嗰个大学嘅招牌要拆落嚟，高等知识传习所，咁就名副其实啦。佢唔系教育啊。而家普遍嘅大众都已经将教育舍弃咗、忘记咗，仲讲咩啊？所以呢个社会动乱，人民生活疾苦，唔系冇原因嘅。社会上只知道科学技术嘅传授，将教育根本失咗啦。佛家教育，青年大师。喺《地藏菩萨本愿经论观》里面揭露出嚟，佛家教育有三个目标：第一个教人断恶修善；第二个转迷成悟；第三个转凡成圣。我喺讲经嘅时候亦提过。教你转恶为善，就系帮助你绝对唔堕三恶道。你今生来世仍然能得到， 人天福报，这种叫教育。第二个转迷成悟，就是超越六道轮回。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，转迷成悟，将你的生活境界不断向上提升，这种是教育。最后的目标是转凡成圣，这就是超越十法界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种是教育。我们反过来看看现在社会上教的是什么，教你科技，教你那些能力，然后你学习那些能力造业。前几日澳洲有个同学来跟我讲，社会的精英杰出人才，他指的是什么科学家，那些精英分子杰出人才做原子弹，做核武器，聪明到绝顶，做出那些嘢，将来杀人，一个原子弹杀几十万人、几百万人，杰出人才，精英分子，冇错，佢系可以杀咁多人，做出嚟一定要杀人，果报喺阿鼻地狱。杰出人才将来去边度？去阿鼻地狱，好快就去啦。我哋中国儒家嘅教育、佛家嘅教育，绝对唔教人做呢种事情。你睇喺佛经戒律里面，制造杀害众生嘅嗰啲工具，都系杀生嘅重罪。从前做嗰啲工具系咩？弓箭，做呢啲罪过都极重啦，杀一个畜生。佛经上讲得好好，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冤冤相报，永无止境啊！你杀害一个畜生，业债都永无止境。你如果杀害咁多人，点得了呢？堕落地狱，世间人常讲永劫不得翻身，呢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我讲过好多次，仲要讲好多次，点解啊？各位记唔住，体会唔到呢个意思。世界原本就系多元嘅，想将佢变成一元，冇可能。点知冇可能？我哋呢个身体系小宇宙，外面环境系大宇宙，大宇宙同小宇宙完全相同。大宇宙点复杂，我哋呢个小宇宙亦点复杂。佛家讲依报同正报是相等的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多元的，眼不是耳，耳不是鼻，鼻不是利，多元的， 你点能统一？我呢个身体乜嘢都唔要，只要眼唔得唔得？唔得噶。所以你先知道多元嘅，而且多元你仲觉得个个第一冇第二嘅，眼见第一，耳听第一，鼻臭第一，通通第一冇第二。有第二就打交啦，冇第二嘅。你从呢个地方，你就要体会到成个宇宙万事万法个个都第一，冇第二嘅。所以你睇我接触其他宗教，我同嗰啲宗教领袖就时时讲第一都第一，我佛教第一，你基督教亦第一，回教亦第一，大家问题就解决啦。我哋佛经第一，你圣经亦第一，古兰经亦第一，所有一切问题都化解啦，就能和睦相处。我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，他怎会不打交呢？打到你死我活，做作极重的罪业，招来的是冤冤相报。所以佛讲迷悟啊，凡圣就在迷悟之间，一念过悟就是佛菩萨，就是圣人。悟什么？唔万法平等，个个第一。各位摊开华严经，你睇华严经自始至终有冇第二嘅？揾唔到，个个第一。楞严经里面，你哋亦读过二十五圆通章，嗰二十五个菩萨亦系个个第一，冇讲边个第二。知道法法平等，个个第一，我哋先能互相尊重，对尊重人嘅心、敬爱人嘅心，自然就生起嚟啦。咁先能解决社会问题，先真正能带俾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，一切众生平等，都能过幸福美满嘅生活。我哋睇到而家社会上各个阶层嘅领袖，都将呢啲话时时摆喺口度，但是所作所为确实扰乱社会，破坏和平，所作所为和他所想所讲的完全相违背。他原因在哪里？讲句老实话，没有受过教育啊。在现代这个时代，问题已经发展到极严重的阶段，所谓世界要毁灭，基督教、天主教讲的世界末日，末日在几时？1999年，就是今年。我哋亦算好救运，遇到呢个时候，呢、这个大灾难能唔能化解？能。佛同我哋讲，依报随住正报转。佛将呢个原理同我哋讲，天灾人祸系依报。正报是人心，只要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， 那个灾难就化解了。我哋讲经为边个讲嘅？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讲嘅，为诸佛菩萨讲嘅。我哋点解念佛？绝唔为求自己，为呢个世界一切众生消灾免难，唔系为自己，为自己功德好少，为一切众生功德就大啦。佛法里面讲积功累德，唔喺事上上，喺心上。你心量大，咩叫心量大？念念为社会，念念为众生，呢种心量就大。念念为自己，念念为我嘅家庭，为我嘅小团体，为我嘅小道场，呢种功德就少。亦就是佛讲的依部跟住正部转，正部是什么？正部是心啊，一切万法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，所以心能转境界，心能转万法。学佛从边度学？就学佛菩萨嘅全心，学佛菩萨嘅知见，学佛菩萨嘅行义。佢里头最重要嘅系心愿，人哋传嘅系咩心，发嘅咩愿，呢个系根本。根本正確，冇一样唔正。感应篇呢篇文章是从圣贤立心发愿，一直落实到生活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古德所讲，佢嘅功用可以作为超凡入圣嘅阶梯。转祸为福的关键，在中国以前每个朝代依照这篇修学的人很多，所感应的果报非常殊胜。回篇里面所引用的那些公案因缘，我们现在讲的古仔，奉行感应篇那些古仔，他们得的善报，造作恶业的人所得的那些恶报，搜集得可以说相当丰富。我们看到了，但是实际上搜集那些公案因缘仍然很有限。感应的事迹不胜门举啊！ 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，都在我们周围环境之中。我们怎能不相信，怎能不依教奉行？印光大师以他作为修学净土的基础，很有道理的。一个人能真正奉行感应篇，念佛求生净土绝对有把握。如果你所作所为和感应篇所讲的完全相反，念佛亦不会往生。所以印祖一生极力提倡，是他高度的智慧，是他的大慈大悲。我们应该要知道，应该要尊重，应该要感恩，应该要依教奉行，这才是报答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